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2000年郑秀文的《眉飞色舞》，这首根据韩国舞曲改编的歌，在当时呢对电子舞曲的流行呢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在这里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了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随着《战狼2》呢不断的打破票房记录，无疑呢激起了国人空前的爱国热情，尤其是电影结束的时候呢，吴京手执五星红旗通过战区的画面更是成为了经典。那么在国庆即将到来的时候，接下来送上这首1995年的歌曲，来自孙楠的《红旗飘飘》。 那是从寻上采下的红，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，一张天下最美的脸，没有人不留恋你的容颜。你明亮眼睛牵引着我，让我守在梦想眺望未来。当我离开家的时候，你满怀深情吹响号角，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，五星红旗我为在梦想眺望未来，当我离开家的时候，你满怀深情吹响号角，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，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， 这是来自孙楠的《红旗飘飘》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电视连续剧《追妻三人行》当中的主题歌，由主演蓝心湄带来的《无色彩》。而这部剧当中呢，扮演牛妈的角色的芳芳，在电视剧当中呢是一口闽南语口音的普通话。而前段时间大家惊奇的发现，她参加内地综艺节目的时候呢，竟然操着一口标准的北方式的普通话，真是非常的有语言天赋。 关于爱情，你要用心对待。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1994年林志颖的专辑《火热的心》当中的《星云》，这首歌呢也是早期林志颖纯情的代表作品之一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个电视连续剧《公关小姐》当中的主题歌，这首歌呢是由张咪带来的《奉献》，而《公关小姐》呢也是陈小艺早期主演的电视剧之一，而和他演对手戏的是来自香港的演员汤镇宗。 几天

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心凌的《爱你》，这也是她2004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。当年呢，许绍洋凭借《薰衣草》这部电视剧呢大红大紫，《薰衣草》当中的两首歌呢，《幸福的瞬间》还有《花香》，也让他在歌坛呢也是闪耀了一把。我们今天要介绍到的是电视剧当中的第三首歌曲，叫做《爱我不爱我》，和那两首歌曲一样，都是来自周传雄、小刚的作曲，当然知名度呢跟那两首歌相比呢就相对要低一些。来听到许绍洋带来的《爱我不爱我》。 想念我，你说 西给我，却从来答不从。我正那么努力，那么尽力，只想给你温柔。风雨接受不曾啰嗦，呵护你的感受。没事问你，你却只会说，说你害怕孤单，害怕寂寞，害怕等待，害怕沉默。从不努力，从不回应我给你的温柔。忘记约定，突然始终忽略我的感受。不了借口已经说太多，我想片面决定把你抵离，片面决定不再犯错。爱我不爱我，现在不必说，白痴都该懂。明知道的结果，别假装很难过。爱我不爱我，楼下门没锁，现在你就走，把钥匙还给我，把自尊还给我。 这首歌是来自许绍洋的《爱我不爱我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介绍到的是一位不太知名的歌手，叫做潘嘉丽，她是来自新加坡的80后的女歌手。我们今天要介绍她的第二张专辑，叫做《在世界中心》。这张专辑呢，风格非常的多样，既有异国风情的舞曲，也有韩式的轻快情歌，以及呢有小提琴的古典风格。今天要听到的是专辑的同名的标题歌曲，在世界中心。 我轻轻靠着那里听跌落的声音，你是不是会听得见？看天空的星星，乌云飘荡的风景，微风吹落落的脚印。一只蝴蝶轻轻飞过了你的身边，构成动人画面。